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相会于电波当中了。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经常给大家推荐的都是旅游目的地，很多旅行目的地呢现在已经是人满为患了，而如此高冷的我们怎能看得上那些和人海相拥的地方呢？今天呢，我要给大家盘点的就是冷门旅行目的地全放送，带领大家呢去往东南亚找那些人少又景色优美的旅行之地。我们今天东南亚冷门旅行的第一站呢，去往泰国。很多朋友都说了，泰国不会吧，泰国可是很多人都去玩的地方，已经快被中国人给挤炸了。没错的，泰国的确是这样，因为泰国的旅游业非常的发达，而且很完善，又离我们国家很近，价钱呢又不贵，所以说很多中国游客都会选择去泰国度假。但是呢，其实泰国也是蛮大的。今天我们不去清迈，不去芭提雅，然后也不去普吉岛，还更不去曼谷了。今天带领大家去往的可是泰国第一个王朝的所在地素可泰，是不是连听都很少听到这样一个名字呢？素可泰因为是冷门目的地，远离曼谷，虽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世界文化遗产，但是也极少有游客到达这里。这里曾经被称为快乐的开始，而今天只剩下残垣败瓦。不知是泰国政府的保护不力，还是刻意的安排，总之一迹古建筑都是没有围栏的， 可以近距离的去接触，用宁静的心去感受古朴。你可以选择在湖边睡觉，在佛寺里看日出，这里可以无忧无虑，无旁人打扰休闲。那么我们今天东南亚第二站的冷门之旅呢，是去老挝，去老挝的琅勃拉邦。我相信琅勃拉邦这样一个充满着浪漫暧昧气息的名字，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但是如果把它作为旅行目的地，却很少有人这样去做。如果你看过那部电影《早安琅勃拉邦》，你是否也想过去老挝的小城里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呢？如果你决定要去，那就请安安静静地多住些日子。琅勃拉邦就是一个很浪漫的小地方，你可以不用去任何景点，四处走走逛逛，看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就停下来欣赏一会儿。随处都是二层高的法式房屋，辽式深褐色的瓦顶再配以法式纯白的墙面，可爱而又复古。如果走累了，便可进入一家咖啡馆，晒晒太阳，看看书，无论做些什么都是惬意的。下一站，我们的冷门之旅去往缅甸。缅甸有一个叫曼德勒的地方，在这里可以让人摒弃杂念。曼德勒是缅甸非常富有历史的一个古都，这一地区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你可以到曼德勒山下看夕阳，去乌本桥下看人来人往，更可以在石阶古城乘马车漫游，在千僧寺中虔诚布施。曼德勒是一个让人沉静抛弃杂念的地方，如果你想逃离城市中的喧嚣，找一个内心平静的地方，那么曼德勒绝对是你不容错过的一站。谁也 经无数次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度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去挥霍和珍惜是一件事情，所有的何妨何必何其荣幸。在必须发现我 各位亲们，欢迎回来。今天呢，我要带领大家游走在东南亚，寻找那些高冷人少的旅游景点。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柬埔寨。提到柬埔寨，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吴哥窟。是的，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的就是暹粒。那么暹粒呢，其实也就是吴哥窟的另外一个叫法了，因为吴哥城就坐落在现今的暹粒市，这可以说是一场震撼心灵的奇迹之旅。吴哥窟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最神秘最古老的高棉文化就被封印在了这里。他曾长期沉睡在丛林当中，直到1860年由法国探险家根据中国的一本古书《真腊风土记》中的记载而探入到丛林深处，发现了这里。这一片建筑群的总长度达到了24公里，宽是8公里，整个城池雕刻精美，有雕刻出来的王城这样一个美名，这也是柬埔寨民族的象征。对于吴哥窟，不需要有过多的溢美之词，因为这个奇迹自身就比任何语言更有说服力。下一站去往的是越南暹港。 仙港曾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人生必到的50个景点之一，所以说这应该是我们人生当中必去的一个地方。这里被赞许为阳光地带，现代文明与自然风景在这里完美结合。仙港是世界著名的六大海滩之一，在欧美人的眼中，名气可以媲美夏威夷海滩。仙港的美景水天一色，它的海滩更不逊于马尔代夫。而仙港除了拥有无敌的蓝天碧海之外，还有让你发思古之幽情的惠安古城，以及那片城市中久违了的宁静。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接下来我们的高冷之旅继续会留在越南，下一站我们不去西贡，也不去河内，我们要去的是富国岛。富国岛虽然没有河内没有西贡那么知名，但是近年来呢，它逐渐兴盛起来，会让人过耳不忘。关键是它这个名字富国岛实在是太喜庆了，在这里旅游你完全不需要任何攻略，你只需要随遇而安，走到哪里待在哪里的心境是最好的。在富国岛你一定需要选择一家奢华享受的酒店，我说的奢华享受是将沙滩、深海与海鲜要彻底的融合在一起这样的酒店。当然了，你也可以租上一辆摩托出去兜兜风，无论你骑行的是快是慢，你都会发现时光仿佛是停滞的。用一个词来形容富国岛，那应该就是惬意了。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马来西亚。很多朋友去马来西亚一般都会选择去吉隆坡，而我今天要推荐的是马六甲，在马六甲河畔看繁花似锦。马六甲这个名字在地理书上我们应该读过千万遍了，但当你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你才会真正的感受到600年的沧桑变化。也许你已经对马六甲的历史和古迹烂熟于心，或者是对蓝天白云、红教堂早已刻在脑海当中，既然如此，就请抛开旧念，去感受一下马六甲河的夜景，那么它也会给予你无限浪漫与惊喜。很难想象这座饱经战乱的古城夜色竟是如此的美不胜收，你可以选择坐船游河，也可以在河边找一家咖啡馆，静静地来欣赏这一抹特别的风景。 水呀水呀你就慢慢流，千万不要把我的爱带走，我想我想和他长相守，岁月呀你就好心等等我，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怪寂寞，幸好有你陪伴在我左右，我会像风一样的温柔，只要你不嫌弃我太多。天和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上天安排我在你的身边，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红，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你会不会好好的疼着我。水呀你就慢慢流，千万不要把我的爱带走，我想我想和他长相守，岁月呀你就好心等等我， 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怪寂寞，幸好有你陪伴在我左右，我会像风一样的温柔，只要你不嫌弃我太多。天和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上天安排我在你的身边， 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红，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你会不会好好的疼着我， 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红。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一首歌曲之后呢，我将继续带领大家游走于东南亚一带，寻找那些高冷人少的美丽景色。接下来我们继续停留马来西亚，离开马六甲之后，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卡帕莱岛。卡帕莱岛是坐落在施巴丹岛和巴布岛之间的一小块沙洲，它海底景色可以使那些喜欢慢潜的人称之为天堂。岛上的40间别墅小屋是那种建在海中的高跷式建筑物，住在岛上的游客们感觉就仿佛是漂浮在海上小别墅里，随着大海一起游动一般。在卡帕莱岛旅行，你是不用动脑筋的，不管是在酒店的洗手间还是在咖啡馆的厨台，任何一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令人屏息的西里波斯海美景。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印度尼西亚的龙目岛。说到龙目岛，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对它比较陌生，但是我告诉你，巴厘岛与它隔一个海峡相望，那么你就应该知道它的位置了吧。这段海峡犹如是一个时光机，一边是20年前，一边是20年后。就连当地人都颇为自豪地说， 龙目岛就是20年前的巴厘岛，意思就是说龙目岛目前的状态更原始，是未被破坏的。岛上星级度假村是极少的，未被商业化，但却吸引了很多先知先觉的人们来这里度假、潜水、冲浪、登山。龙目岛的国际机场很新，设施甚至比巴厘岛的还要完善，所到之客几乎都是专业人士，托运行李也都是大家伙，比如说冲浪板、滑翔伞等等，让人不禁要尾随他们去看个究竟了。今天我们东南亚高冷之旅的最后一站呢，去往的就是菲律宾的巴拉望岛。在2006年，许多人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知道菲律宾有一个岛叫做巴拉望。那一年国内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谢霆锋与张柏芝在这个岛上举行了一场童话般的世纪婚礼。巴拉望湛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沙滩就这样通过娱乐新闻进入了大众视野，它甚至在一段时间成为了真爱的代名词。然而时隔数年，风之已经分道扬镳，可巴拉望的原生态自然风光依然让许多人念念不忘。另外特别值得推荐的是，巴拉望特别适合那些喜欢探险的朋友，这里是亚洲最佳的探险地点，这里有大大小小上千个原始小岛，完全处于原生态的状态，一个人也没有，简直就是荒岛求生的最佳场所了。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